声来自朴树，生如夏花。网上看过一句说朴树的评论，感觉特别有意思。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的绚烂，十年之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没错，这就是成长吧。年少的时候我们总受过各种豪言壮语，多年之后豪气虽然说已经不在，但是却依然勇敢地走在各自的路上。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欢迎你每天来关注你最认可的这家电台。接下来唱歌的是任贤齐和舒淇，给我们带来《爱上夏天》。 在某年某月某日某一个夏天， 我那是那个那次许下的心愿， 我的爱比那海风有轻轻吻上你的脸，像浪花拍打着海边，好像就牵你的手一直到永远， 时光就暂停在最浪漫的瞬间， 我的爱像那夜人，星星也在眨着眼，编织着浪漫的诗篇。 我爱上这夏天， 身边阳光沙滩比基尼和蓝天，我爱上这夏天， 许下小小的心愿，让我陪你一直到永远。像那海平线， 一望无际又无边，淹没你在我的心田。我爱上这夏天， 因为有你在身边，阳光沙滩比基尼和蓝天。我爱上这夏天， 许下小小的心愿，我决定爱你一万年。 我爱上这夏天，因为有你在身边，阳光沙滩比基尼的蓝天。我爱上这夏天，许下小小的心愿， 我决定爱你一万年。 你说你爱雨，但当细雨飘洒时，你却撑开了伞。你说你爱太阳，但当它当空时，你却看见了阳光下的暗影。你说你爱风，但当它轻拂时，你却紧紧地关上了自己的窗子。你说你也爱我， 但每次开车来接我的时候，你的车怎么总是脏兮兮的？哼。 亲爱的，别生气了，现在平安车险正在免费赠送爱一行洗车服务，车险3个月内到期车主致电平安车险4008000000，

一直都有一个夜晚拍星空的愿望，只不过这个愿望需要一个好的角度跟位置。城里的灯光污染已经大到了没有办法想象的程度了，可能需要到很远的山里面才行。除此之外，还需要一个广角镜头、一个三脚架、一个快门遥控，还有不知道多少个夜晚的尝试。当然了，这些应该都算是借口吧。如果真的想要拍那张照片的话，那么这些东西都不会成为你的绊脚石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来听逃跑计划，夜空中最亮的星。我是小辉，明天见。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，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在风里的身影，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是否？